第38集，正月初二时，许岩去了趟沈直的城市，当然不是找沈直，是大学室友的孩子满月。正好因为大雪的缘故，去北海道的行程推迟了两天，否则时间过于紧凑，许岩不一定能来。刚吃完午饭从酒店里出来，许岩跟室友们道别，下台阶找自己的车。手机响了，是林绵打来的。他自从那天找过许岩之后，就不定时的来骚扰他，说一些十分没有营养的话。 沈直生病了，你不来看看他吗？哎，我和沈直不订婚了，你要不要考虑和他复合呀？新年快乐呀！沈直刚出院就开车走了，不会是去找你了吧？ 喂，林小姐。 许岩，我要跳楼了。 哦，几楼呢？ 36楼，天台。 许岩刚想让他别开玩笑，林绵突然哭起来。 爸妈又安排我跟别人见面了，我不想订婚，我能怎么办呀？ 许岩猛地意识到这个虎批可能是来真的，他一下子攥紧手机。 你在哪？ 许岩，我有点羡慕你，毕竟沈直还知道后悔，但我好像不管怎么做他都不会回头了。 林绵答非所问，说完就挂了电话。许岩再打过去立刻被挂断。他一个脑袋两个大，虽然不知道林绵是一时闹脾气还是想不开，但他情绪太不稳定，弄不好真的要出事情。许岩想也没想就给沈直打了电话，很快接通。沈直犹豫了一下才问， 许岩， 林绵跟我说他要跳楼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问他在哪儿，他不说，他只说在36楼天台。 他这几天住酒店，我找人查一下。 沈直按内线交代了助理几句，没过半分钟就得到了回复。 他住的酒店正好是36楼，我现在过去。 酒店名字发给我。 好，你开车小心。 到了酒店楼下，许岩抬头没在顶楼看到人，他匆匆进了大厅，听到有人叫他。 许岩。 是沈直，应该也刚到。他朝许岩伸出手。 已经报警了，上 VIP 电梯会快一点。 许岩跑过去被沈直拉住手带进了电梯。数字缓缓攀升，许岩把手抽出来，沈直握了握空荡荡的掌心。 林绵一直在跟家里闹。 她和她男朋友是怎么回事？ 她男朋友在创业，条件不太好，两人的家庭背景相差太大，最后一次吵架的时候对方提了分手，林绵一时冲动就答应了，之后我们两家就谈起了订婚的事。林绵以为她男朋友会挽留，但直到现在她都不见林绵。林绵压力也不小，可能吃不消了才这样。 许岩点点头，没心思想太多。电梯打开，两人迈出去，又爬了半层楼梯，终于到了天台。林绵就背对着他们站在矮墙内，许岩不敢刺激他，只能轻声地叫 林绵。 林绵回过头，两眼通红，脸上还挂着泪，穿得也单薄，一头长发在风里飞扬。 我好难受。 我知道，你先过来，站在那里很危险，什么事我都替你解决。 你解决不了的。我爸妈要我跟别人结婚，他又不肯理我，我要被逼疯了。 许言怎么也想不到，前段时间还活蹦乱跳的小公主会变成这样。 他不见你就跳楼吗？为了一个不拿你当回事的人。 林眠抹抹眼睛没有说话。今天天气不算好，乌云阴沉。他穿着白色睡衣站在那里的时候，就像唯一一朵白云。 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今天你要是冲动，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回头了。听话，先过来，外面太冷了，你穿的那么少要感冒的。 林眠瘪着嘴看他，眼睛里掉下泪来。他微微转了转身，好像被说动，可没等他迈出步子，楼梯口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女人崩溃的哭声骤然响起。 绵绵，你干什么要做傻事啊？ 是林绵的父母。许言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，再转头猛然看见林绵飞快地踩上了矮墙，情绪激动地大喊： 你们来干什么？ 你先下来，下来好不好呀？妈妈求你了。 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，赶紧下来。 林绵却突然安静下来，那不是好征兆。他转过身往前走了一步，睡袍被吹得翻飞，好像马上就要飞起来。连绵母亲顿时尖叫了一声，虚脱地昏了过去。他父亲也终于意识到严重性，声音都在发抖： 绵绵，你不要冲动，是我们错了，你先下来啊。 连绵，你妈妈晕倒了，你都不看看吗？ 连绵一顿回过头，在他回头的那刻，早绕到另一边的沈直迅速跨了一步，揽着他的腰把他拽下来，抱着他就地滚了一圈。雪岩跑到他们的身边，林绵已经昏了过去，他单膝跪地把人抱起来，沈直躺在地上捂着右手腕。 送他去医院。 雪岩点点头，抱着林绵离开天台。林绵被送进了私人医院，许岩和沈直向消防还有公安解释完了情况，道了歉。沈直命途多舛的右手又缠上了绷带，因为摔地上的时候磕到了，幸好只是蹭破了皮，没骨折，没脱臼。林绵很快就醒了，不肯见他爸妈。许岩和沈直回到病房时，外面下起了大雨，连绵靠在枕头上，一张脸黯然失色。 为什么只给我打电话？ 我觉得你肯定找不到我，我想找人说最后几句话。许岩，你真好，说放手就放手，都不回头的。 以前总追着人跑太累，现在想往前走，以后别犯傻了。 林绵看着沈直腕上的绷带说： 对不起。 去跟消防公安说，还有你爸妈。 林绵老实地点点头。许岩把苹果递给他，站起来准备去洗手，往窗外看时却突然愣了下。 那人在雨里跑什么？ 林绵听了飞快掀起被子下床，整个人扑到窗边。他们看见一个男人淋着寒冬的雨往医院大楼跑，途中遇到保安停下来，很慌张地跟他比划着什么，大概在找人。许岩转头看向林绵泛红的眼眶，是在找他。保安伸手要把伞递给男人，他摆摆手，一转身又冲进雨里。林绵看了会儿，突然蹲下去，脸埋在手臂里，肩膀一动一动地哭起来。